好，翻嚟第三節，3月29日嘅星期二得到。咁啊，我哋系咪有廣告時段啊？大 N 有咩廣告時段？ 系唔系？因為你其實就我幫你講啦。我有聽你節目嘅，其實你喺城寨嗰邊有個講做生意嘅節目。 系啦，我都好擔心咧，兩面內容咧重疊啊。 哦，我諗唔怕嘅，因為啲聽眾群，你嗰邊話有你嗰邊，我哋有我哋呢邊。咁大家咁樣去 promo 下會好啲 ，crossover 啫，我覺得就 係。咁可能有做生意嘅會走出嚟聽星期二得到，聽聽下會變咗聽時事。咁我又想我哋可能聽開時事嘅又會聽下你嗰邊又做聽下做生意。 係啊，不過嗰邊就冇咁奔放啦，因為嗰邊唔可以講粗口啊。 係咩？咦真慘。 嗯， 不過限制。 有陣時你遇到好似頭先我講嗰啲咁嘅百度啲咁嘅撲街企業咧，即係你告我都咁話噶啦，因為咧。你係違反人道嘅，即係你相即係好缺德嘅。呢啲喺美國企業咧，或者歐洲企業咧，係俾人唾棄嘅，即係絕對唾棄嘅。即係好似嗰陣時有個攞咗 patent 嗰個，即係嗰啲藥嗰啲咧，即係跟住炒高價啲咁樣，佢都出咗嚟。喂，你估佢嗰個基金經理炒到啲藥咁貴幾十倍嘅話，你估佢冇俾人譴責嘅咩？你出嚟食飯啊，啲 friend 見到你都，妖呢個吸血鬼嚟嘅，即係會喺你個額頭度會作咗啲嘢嘅。 係 嗱，呢啲係西方嘅有嗰啲咁嘅，而中國就真係我係好見唔到呢方面嘅譴責咯。 中國都仲係有一種笑貧不笑娼嘅情況喎。 嗱咁啊，反而我就想講講，好似之前同我預告啦，話我講講美國之行啦，今次，咁啊去美國去拉斯維加斯做展覽啦。咁今次唔係做展覽，我就睇展覽啫。咁我發覺咧， 係咪都係 IT 嘅展覽？ 係 IT 嘅，都算係都即係唔係話即係純 IT， 即係一啲 新科技， 一啲科技嘢啦，科技嘅展覽啦。咁同廣告有關嘅，可以透露少少。見到有個問題，中國企業何去何從？我今次呢個都即係當然啦，翻嚟我自己 brainstorm。見到你咁撲街，咁我咪諗啲方法嚟搞掂你，然之後就我做咗你哋做唔到嘅嘢咯。咁我依家再講下。咁其實而家中國企業咧喺嗰度面對咩問題呢？其實呢個咧同我諗同領導人見到嘅嘢一樣嘅啫。就是、中國企業賣唔到價錢。 係。 咁你覺得點解啊？嗱，試下同大家研究一下啦。 其實呢個品牌要建立咧，你要人哋對你有信心。是要有個即係相遇嘅，中國人咧係最唔介意呢樣嘢嘅。嗱，你諗下啦，點解人哋一個手袋車 LV 嘅掹頭上去可以賣五皮嘢，係你中國嘅咧只能夠做一個150蚊嘅無牌貨，真係冇佢咧，係咪？質料可能你爭唔夠佢咁靚啦，但係可能你俾多150蚊，你嘅質料就同佢差唔多噶啦。但係點解人哋肯俾多幾百倍價錢去買 LV 咧？ 嗱， 原因就係信任 呢個其一，第二。就是話我以呢個黃全福呢個比亞迪為例， 係， 即係我唔好明白巴菲特入咗你股啦，你缺錢咩？ 係啊， 唔係啊， 係啊， 點解你去做啲車出嚟咁六加一㗎？係，七都無論， 係， 你會唔會買啊？垃圾嚟嘅。嗱，先唔講，我都唔講你個 performance 好唔 OK， 即係續航能力啲電車有幾多？我唔明啦，你做電池嘅，人哋 Tesla， 喂，人哋乜都冇做過嘅喎。點解可以續到個續航能力係400多 kilo 啊？而你，我問過啲深圳師傅啦，嗱，唔好信我啊，唔好信我大英，你自己第一啲網友喺深圳搭的士，你問一下行到幾多？200多，我都唔講呢啲啦。branding， 你點做 branding？ 第二 marketing design。嗱，頭先呢啲我 其實最終咧，我頭先你講嗰樣嘢咧，都係嗰個後邊少少嘅，最緊要個。根基打唔好， 根基啊冇錯 啦。你嘅質素唔得，坦白講，如果你嘅質素係好好嘅，冇包裝，啲人都會慕名而來去買你嘅，因為而家科技係資訊性，全世界資訊爆炸噶啦嘛。你一俾人知道你係好嘢，第二日嚟萬鳩嘅喺你屋企門口排隊。但係啲質素唔得啊嘛。 你講呢啲叫營專內啦嚇，即係叫一種叫內。 如果用股票講就是個 fundamental 唔得咯。 冇錯啦，即 係我成日覺得中國啲企業每一樣嘢都 overvalue 得太犀利嘅。 仲我反而今次咧，我睇見一啲硬件嗱，頭先兩位營專內啲 fundamental 啊 foundation 嘅一啲嘢啦，我嘅反而係睇佢今次啲外表，例如話啲殼啊，好簡單，做我簡單嚟講，做個電視機殼咁計，即係人哋三星做出嚟咧，啲邊咧係夾得埋嘅。中國嗰啲咧，我今次留意咗多，我留意細節嘅啫。第一啲腳咧，搖搖揼揼啦，跟住咧啲角咧就合唔埋嘅。嗱，一個夾角，即係兩個呢、這個叫咩啊？45度角夾埋一齊有一個90度角， 我見到咧中國嗰啲咧就有逢有勝，有高有低。 係， 人哋意大利做嗱，意大利已經唔係最精工噶啦，即係如果歐洲嚟講，意大利唔入流嘅。 嗯、 因為意大利咧，你問過呢啲知道啦，買某個 F 字頭嘅，唔係貴嗰個啊，平、嗰個 F 字頭嗰個牌子啲車咧，啲門係有啲係以前係閂唔埋嘅， 嚇， 嗰啲叫新車就冇得頂，就舊車冇得整，係、有個咁嘅笑話嘅。咁呢啲同韓國車一樣，但係人哋會進步噶嘛，韓國車進步咗啦。好啦，咁啊講翻中國啲企業啦，我未見過一個中國做嘅汽車品牌或者好似而家我講緊呢啲咁嘅，我有電視機為例啦、 嗯， 做嘅嘢出嚟係。似樣嘅嗱，而我今次見到咧，有啲咧甚至乎咧，好似啱啱即係好似即係三番五番出嚟大戰艦咁嘅。第一嗰、那個機殼外面咧，敢寫有個中文 logo 喺度嘅。喂，呢陣除你係整咗佢啦。你個 logo 如果靚嘅話，嗱，因為你做到好似日本仔咁 ，Issey Miyake 啊 ，Yuji Yamamoto， 人哋係即係Kenzo 可以攞呢個名字出嚟做品牌嘅，冇所謂。但係人哋係經過咗成百年， 你諗下李寧牌嘅，你敢唔敢著出街啊？ 哇！ 送俾你啊，你個你都覺得係恥辱嚟嘅，要你著出街。 聽日 寫住李寧兩個字， 又或者我聽日 送單 ，Tony 好簡單， 我送件七牌 T 恤， 唔使七牌嘅襪特，我真係送到李寧俾你，我包你都唔敢著出街，你只能喺屋企做睡衣。因為你覺得係一種羞恥， 我話俾你知啦， 你明唔明啊 ？Adidas 又唔同啦，點解人哋會$1,000買件 Adidas 嘅外套，好撚薄嘅外套會著出街？人哋覺得依啲係 OK 嘅嘛， 係 咪？你李寧一套衫啊送俾你，你都唔敢著出街啦，一樣嘅咋？原因就係點解咧？因為你俾人哋個感覺咧唔好，係從心裡面都覺得唔好。好簡單啦，最簡單一樣嘢。由細路仔開始，中國人喺近呢十幾年係專門毒害細路仔。 係冇錯， 有先有大頭奶粉，跟住有結石奶粉，而家仲有疫苗，係嘛？咁啊有人講笑啦，誒、哎、你食啲大頭奶粉咪對沖翻啲寨卡病毒咯，那個小頭症對沖唔到嘅。 呢、這個我做，呢、這個我睇新聞已經諗到啦，不過唔敢講。 佢係啦，咁啊 太涼薄， 太涼薄啦， 係咪？因為咧人哋嗰啲係一種蚊傳染人哋嗰種疾病，你啲係人為噶嘛。 系， 系咪？你係真係係你嗰啲叫做做生意叫做咧為富不仁嘅。 等我大 N 上藍絲上身啦，誒俾啲時間中國啦，係、呀，要時間噶嘛。 俾幾耐？ 其實冇人俾時間你，不過而家批判下你先啫。 唔係啊，我想問俾幾耐？依、這個第一，第二，你問一下嗰啲食咗大頭奶粉嗰啲細路仔俾唔俾機會？ 係啦。 而家唔係俾唔俾機會問題啊，佢哋連出聲都俾人拉啊。 係啊。 個問題係咁樣啊，嗰啲疫苗嗰啲咧，嗰啲細路仔 啊上房 注射咗毒疫苗去上房都俾人拉啊。而家問題咁啊嘛，依、這個政府佢係唔係諗住解決你人民嘅問題，係要解決提出問題嘅人民啊嘛。 嗱咁其實咧，喺今次展覽會我都睇到類似即係、就是、類似啲咁嘅問題咧，佢唔去解決嘅，就咩咧？因為咁啱得咁巧咧，我同時間咧，我有個朋友去參展嘅，咁啊派咗三個咁啊，其餘有兩個咧，人哋美國人做嘢同你做中國人做嘢，我真係好明顯分別嘅。第一個 banner， 原來佢哋咧上飛機都未睇過張 banner 印成點嘅，佢一攤嚟俾我一睇，哇，色又唔同，你派張卡片同你嗰個 logo 嗰張 banner 唔同嘅，我嚇。第二巢掹掹，第三你冇度過尺嘅咩？即係。跟住咧，擺咗上去咧，似咩咧？似天裂法輪功啊嗰啲咁咧，即係巢掹掹嗰啲咁咧。嗱，如果你係法輪功或者係對家整嗰啲， 我唔係啊，法輪功好整齊㗎。係 啊， 喂，嗰啲真係冇中國人 DNA 嘅法輪功，我發覺好整齊，好整潔。 嗱，咁我跟住佢擺上去，我話咁唔掂喎。佢話誒可以啦，我唔可以㗎。你作為一間企業，你抵咁多錢嚟呢個展覽？美國公司。咁好啦，跟住咧，我就逼佢哋，我話唔得。 嗯， 咁好咁啱，隔離有間啲 FedEx， 然後有做埋啲 printing 嘅，我即刻嗱嗱用個 AI 幫佢，即刻幫佢做個 logo， 即刻人第一出嚟，哇，靚，真係直情係擺得嚟見得人嘅，貼翻喺嗰度。第二，佢哋敢死咧，冇規冇矩。嗱，呢啲營磚外，兩頭先我講啲營磚內係咩咧？人哋夠電係一啲，你話有三個頭啊。佢拆唔到啊，因為美國嗰個制式咧，佢一隻制式咧好特別嘅，唔係我哋平時見嗰啲啊。咁去到點咧？於是佢想剪咗個某個頭，咁唔知插落咧，跟住俾個電工女嘅黑人一見到， 喝住 ，stop it， 係 ，don't do it again， 因為會漏電。 If you do it again， okay， you quit， I will stop your engine， I will stop your electronic， okay。 哦，大鑊！ 咁咧於是咧佢就驚啦。咁嗱呢啲咧就正正， 因為佢插落去可能成間燒曬噶嘛。 係啊， 嗱，呢啲咧就係嗰個規矩問題啦。呢啲其實點解就話成日啲中國企業咧做唔起咧？ 嗱，我咧想論一個故仔話俾你知點解。頭先你個問題咧喺大連降時候咧就發生咗噶啦。 嗯。 點解車都咁遠呢？當年大連鋼咧，咪周圍去揾啲廢鋼去練嘅，到到最後咧就冇廢鋼啦，拆曬啦嘛。跟住咧，佢嗰啲大隊啊，叫做嗰啲叫做人民公社大隊嘅人衝入嚟，有冇廢鐵啦、啊？上繳廢鐵，咁你梗係話冇噶啦，冇啦，槍都俾你拆走埋啦，邊度有廢鐵啦、啊？冇咩嚟噶？見到隻鑊喎、 啊。 佢話：嗰個唔係廢鐵嚟，嗰個做個主席噶。跟住咧，嗰條友就攞個嘢出嚟，一坑就坑爛咗。而家咪廢鐵啦，攞埋去上繳。 嗯、 喂，你咪以为睇紧周星驰啊？大陆佬就系呢个心态噶啦，所以佢以为剪咗一只，剪咗一个头插落去就可以搞掂，冇问题噶。不过第一出咗事，大捻镬咯。 结果咪 呢个系经济学问题，佢又系将自己个成本转嫁俾公家。 系啊， 冇错。你插落去即系享受完啦，你插落去，但系烧嗰下就唔系你负责。 烧咗， 烧咗 全成个会场都冇晒电嗰分钟。 Externalization of cost。 即係呢個亦都係自私嘅基，即係個 DNA 啦。即係好似北哈啲咁嘅問題，喂點解會即係出出全世界啫？你出口，所以我覺得中國而家企業咧，你有幾樣嘢要做嘅。第一就是 brand build， 即係你 branding， brand building， 你個 brand 你點去做？我見唔到，喂真係減死咧！佢哋而家用啲名咧，仲用啲叫 Shiva 嗰啲咁咧， 嗯。 除咗呢陣味佢啦，你拼一個拼音咪拼 用普通話屎數之音咁樣 X 咁樣一嗱好夠長嘅字咁樣， 係咩新春乜乜嗱，有啲人睇得明喎，例如話啲咩 technology 啊呢咁樣，但你叫嚟鬼佬發音， 佢冇㗎科技。深圳科技乜乜有限公司，全部都系 呢啲呢啲拼 音 嘅， 我見過 嗱， 我見過呢個卡片啊嘛，屌有我都有喎，而家 出得外國咧，出得外國佢都會叫 technology 嘅，不過 真笑撚到撲街，連能源都係用撚樣嘅， 係啊撚乜真係撚樣， 真係撚樣嘅。 好撚大鑊！ 我轉頭我睇下站站分鐘下面睇， 擺上 Facebook。 好撚好笑， 嗰個唔係嗰個唔係英文名， 你俾我，我真係打格仔， 我真係撚樣， 唔係方便，唔係好方便。 嗱， 唔得唔得。 其實咧，呢個咧正正反映出咧，你即係我又話嗰句咯，即係我前幾集講咗，用可能用500万啊買嚿石頭，用1000万包個范冰冰。我就是不拿100万出来搞好个 branding。好像刚才那个我讲那个例子呢、那个之前那集上一节那个呢讲个凡客那个请个日本人回来做什么我就是做啲细节的东西。原来呢你在粒楼的位置那里加几个闸会令到那个闸更加挺。 是。 就是这么简单、 啊。哦是啊。 个鬼佬就可能买你就是因为这个细节。 是。 我见到你。即是如即是喜欢细节的人见到的话嗯得我就是因为你这样买。好啦我这样讲为什么呢其实同一样卖的嘢，人哋鬼佬是摆喺展览会最前嘅。 系， 咁人哋可能卖10000美金，你只可以卖2000美金，人哋都仲同你链价。 系， 咪立卖你去啲拉美国家咯。 系啦， 你咪卖 非洲咯，做阿非拉啦。 系啊，咁但系你谂下，其实我又问嗰句啦，要行上嗰步系咪难呢其实唔难嘅，系心态上嘅啫。你肯改变嘅话。倒小鋪， 中國人而家咧仲係諗住用價格嘅優勢咧去贏人哋，但係咧冇諗過用質素去贏人哋。 你其實講真啦，只要個老細倒小鋪百家樂澳門， 係啊， 玩少 包少條女， 打少條女，嚇、啊啊、坐少次飛人師飛機， 跳少次舞， 跳少次舞，啊、你啲錢已經夠去請一個branding 又好 ，design 又好，重新執執你個網站。我到而家， 不過真係困難。佢哋慣咗造假咧，變咗你買啲 product， 你好明顯睇到就係，如果你距離嗰嚿嘢幾十米咧，嗰嚿嘢係冇問題。 冇問題嘅， 即係個樣真係好好 ，OK 嘅。再埋啲，你開始穿崩啦。 嗱，我想問一下咧，你哋諗唔諗到有一樣係中國企業贏外國企業嘅？ 我真係咁啊！即係如果係講負面嘢，梗係有啦。 真嘅，係講個銷量，講翻嗰個牌子係唯一嘅。 嗯。 不過淨係限於中國內地啦嚇，嗰、那個就叫做中華牌香煙。 哦， 佢唯一一個可以贏外國企業嘅啫。以前咧講緊80年代，到到90年代初都係嘅，啲人要買萬寶路啊，買咩3-5啊，嗰陣時仲興嗰啲嘢噶嘛。 嗯， 而家大陸冇人食啲洋煙噶啦，入口煙冇人要啦，個個買中華。 為何咧？ 因為佢中華建立咗個品牌，不過呢個傾全國之力去建立嘅一個品牌，覺得食中華係高級嘅，一包中華貴過萬寶路四倍。 因為呢個同意識形態啫，意識形態問題啫，即係你夾硬將啲人，你話齋，我係有罪噶，我係有罪噶，即係一種洗腦，令到你咁啫，唔係真係一個消費者自愿嘅行為嚟噶嘛。 佢可能都係喺企業方面做得好啲嘅， 係 呢樣嘢都係嘅， 嗯。 因為咧， 咁個煙嘅，即係有冇煙民話到喺個 Facebook 話翻我知啊？究竟中華牌個煙味係咪真係好咧？ 好似係純啲嘅，聽 係啦，呢個唔知啊。我 啲人食開， 呢度四個都冇人食煙， 唔知啊。 係啦，因為有啲食開佢話，即係外國嗰啲煙咧，其實口味冇咁啱中國人。咁咧，中華咧，佢話好啱，好啱佢大陸人嗰種口味咁講，係唯一我見到所有嘅品牌咧，係唯一中華係贏嗰啲紅咩萬寶路啊、三個五啊、駱駝牌啊咁樣嗰啲嘢嘅啫，其他冇嘅。你哋揾唔到第二樣嘢咧，可以由中國嘅品牌咧就贏外國品牌嘅。喺中國裏面啊，講下，因為你喺中國裏面咧，你有主場之利啦嘛，唔使作客入球啊嘛，係嘛？咁你都贏咗。咁頭我哋上週我寫咗一段嘢關於作客入球嘅，都 算啦。呢個一千喂，講真咧，一千比零，咩一千比一？即係魚踢波啊！即係人哋咁多企業入到嚟係橫掃嘅，即係如果你唔係有保護主義啊， 係， 但係即係你話你好似 iPhone 啊啲咁橫掃你嘅， 係啊， 即係人哋價錢已經比你貴咁多咯。 你中國咧嘅企業唔會執笠係因為你保護啫嘛，你試下嗰啲保險啊，咩平安啊、國壽嗰啲開放出去同人哋嘅保險公司一比，你就輸曬。你嗰啲 plan 咧10万蚊買唔到人哋50000蚊嘅 cover 嘅保障。人哋咧只系攞20000蚊就可以买你20万嘅保障，唔同啊，根本就唔同。你嗰啲根本就唔系生意，根本你嗰啲唔系生意嚟嘅，系全部都系靠垄断。 垄断。 所以任何企业，当时我曾经讲过啦，中国国企啊，任何一只股票都系一文不值。 系。 所以我系唔会叫人哋买呢啲咁嘅股票，因为老实讲啊，佢只要一冇咗嗰阵保护罩，佢就系咧弱不禁风，你连你吹一啖口水啊，佢已经会冧喺地下会死嗰啲人嚟嘅。 咁所以可能買嗰啲股票嘅人就睇中個保護罩咯， 係 啊，保護罩買保護罩啫， 已經係 beta 嚟噶。 嗱，保護罩都一樣嘢嘅，就係保護罩令到佢冇競爭力喎。嗰啲內銀股而家去到八九厘都冇人買，都唔升值，原因就係咁嘅解啫嘛。啲人驚佢嗱，首先你有假象啦，又驚你有假象啦，而且你喺外國又 唔使驚啦，唔使驚， 係啊，實有 唔使驚，保證有嘅， 實有噶 ，guarantee。 而家仲有好大比例假象。所以都話啦，香港啲銀行嗰啲 PB 可以賣到三倍，你嗰啲一倍都唔夠而家，係咪？即係個市漲率啦。 咁另外一樣嘢咧，今次我喺嗰邊咧發覺咧，即係我行市行街啦，咁好中意睇啲嘢嘅。係物價就同香港差唔多啦，或者平啲嘅，甚至乎嗰啲即係優質品啊，我講係優質㗎嗱。其實咧都真係身為香港人都幾悲嘅，因為最近我開始食一啲叫健康食品啦。我發覺嗰邊平好多嘅，即係可能三分之二嘅價錢，或者更低添。咁但係咧樓啊唔好講添啦，樓啊嗰邊住house 啦。講緊我見到一個1600尺，啱啱我擺上去 Facebook 俾大家睇下，我影咗幾張相嘅，係嗰啲屋價你自己睇啦。咁啊，個 house 咧大約如果1600尺咧，大約8500000-86000到嘅啫，即係1000蚊尺到優惠開，即係1500蚊尺到嘅。咁啊，已經有一間啊仲誇張，嗱泳池就嗰間大嘅，嗰間4500000嘅，唔係嗰間過1000000嘅，但係嗰間咧包括咩咧？有泳池唔使講噶啦，就啲規定噶啦。佢最恐怖係有個溜冰場。 系，喂，咁犀利！ 溜冰场 系有个溜冰场。 我可以话俾你知， 嗱，1000万喺泰 喺香港买咩楼咧？ 系 可以买一层太古城街个车位。 系 1000万，800万一个太古城。 几多尺个车位？几多太古城？ 500几尺咯。 唔系咁啊， 实用唔够600尺 系嘛？ 而家可能跌咗少少，可能买到600零尺啦。 香港呢方面真系太癫啦！ 太癫啦！即系我都话我屋企个车位。 唔系啊，太古城算平啦， 系嘛？ 如果1000万你想买嗰啲新楼嗰啲叫做咩啊？有个喺嗰个一时间渣华啊，唔系渣华道啊，电器道有个140几号嗰啲长江新楼，三皮几嘢一尺啊，1000万只能够买320几尺嘅啫。 有冇咁细单位啊？ 有，嗰度专实全部都系啲细单位。 呢啲先好，呢啲先好好好做啊嘛。 呢啲先可以卖到30000蚊尺嘛，先有傻閪买嘛。 系啊， 系咪？ 所以我觉得咧，嗱，第一个价钱啦，第二 成嘅节目， 第二咧嗱，搵食啦。OK， 咁我都问过喎，其实咧嗰边搵食咧绝对唔难嘅。你肯做得噶啦？ 唔識英文話問到死啊！ 誒，我唔好咁講啦。如果你即係呢樣嘢最基本嘅嘢，即係你等於你冇手冇腳嘅咁啊，大佬，好似嗰個傳道人咁樣，除非你跑口 念啫。扮啞你得唔得？去到扮啞。 嗱，有一個行業好得意嘅，佢嗰邊咧就係話嚟話幫人哋湊細路同埋湊狗。 保守估計都兩三萬一個月港紙啊，我而家全部講係港紙。咁基本上咧，你尤其是我去即係嚟話去啲比較富裕啲嘅地方，嚟話直谷啊啲咧，加州嗰啲咧係做得到揾到呢個價錢嘅。就算揾唔到，其實都唔緊要。其實佢嗰邊咧，佢使費唔係咁多。嗱，另外仲有一個指標咧，就係咩咧？咁我有個朋嗰、那個嗰邊有個朋友啦，咁啊都擺展南嘅香港人嚟嘅。佢話佢女啱啱畢咗業，就做呢、這個唔係大公司，我講大公司唔係 Google 啊，唔係嗰啲喎，做嗰啲叫做software engineer。 嗯， 即系软件工程师， 软件 工程师，咁啊由一间跳去另一间， 呢啲 依家第二间 呢啲行业揾到食 啊！好啦，几多钱咧？咁你又估下啦，嗱，Alex 啦，嗱我哋啊 ，IT 界 ，IT 界咧亦都系，你觉得一 香港 IT 好惨喎？ 你讲讲嗱，一个 software engineer， 你估下如果做咗两年到系值几多钱到啊？ 香港啊，2万蚊 ，OK， 香港真系噶， 2万蚊 ，OK， 咁而我嗰个朋友咧，佢最对上嗰份工咧冇做噶啦，系12万。美金年薪 真勁， 即係1万蚊個月， 12万 年薪啦，即係七皮幾嘢，八皮一個月。 咁咧，而家再跳一跳咧，就已經15万。 哇！香港好撚慘， 15万，唔止嘅。 嗰邊 IT 嘅， 嗰邊咧，如果你做一個啲類似好似 IGO 唔係 NGO 嗰啲咁咧嘅一啲manager 級咧，起碼40-50万年薪噶啦。 嗯， 咁所以咧嗰邊其實真係。生活即係你話稍為有啲，即係點解我所以點解咁多朋友都會過去嗰邊咧？第一嗰邊啲 揾到食， 揾到食啦，空氣好啦， 咁你話 環境好啦，咁其實你只要同埋咧嗰邊好有一樣我好欣賞嘅就係、是有錢同窮人唔係有咁大差別嘅，即係唔好話即係啲極品富豪嗰啲啦嘛 ，Trump 嗰啲咁樣，唔好講嗰啲，但係你話即係一般人咧，其實好即係好似 Mark Zuckerberg 咁，佢都揸住個 fit， 即係佢都仲係住緊嗰間屋。即係都唔會話好炫富咁樣去做嗰啲嘢，亦都唔會話我有錢就好似香港啲咁咧。 咁唔係美國，我哋睇啲華爾街嗰啲片咧，嗰啲人住啲 penthouse 都屋下都幾千尺，又幾廿萬咁一個月租。哦，咁都有啲咁嘅嘢。 有啲咁嘅，其實呢啲會響真係響 紐約， 響紐約啊，因為紐約係一個好癲嘅地方嚟嘅。 係 嗰度泊車講緊係$8我嗱，如果有美加聽眾啊，真即 係有好多我哋好多美加聽眾。 $8半個鐘。 哦，美金半個鐘， 哇，好癲喎，真係， 又係啦，即係好癲。 我啲倫敦已經覺得貴啦。 貴撚過同我一行路喎。 屌，冇得比，冇得比。 倫敦已經覺得貴咧，紐約。 我響呢個漁人碼頭，三藩市漁人碼頭都$6啦，唔知三個字定係6.5个钟啦。 哇，咁貴。 係啊，好貴㗎。 哇！ 佢根本就唔想你逗留嘛，佢想你離開嘛。咁呢個合理嘅，我即係覺得即係呢個供求嘅啫，呢個世界。咁呢個係公平。 你俾多啲錢咪留低留。 咁你其實你即係做。去到Union City 啊，或者去做Berkeley 嗰啲地方，唔使錢泊車添，你泊低個車，行兩步。 德州即係德州嗰啲， 哦，嗰啲更加唔使啲。嗱，頭先我講已經係 Las Vegas 嘅房價。 哦， 如果你肯去一啲德州啊， 嗰啲仲平咯。 哇， 幾廿萬一間 house 啊，我諗啊， 幾廿萬後面已經有個後院咧，俾你日日趕狼噶啦。 德州我淨係記得德州見腳大屠殺。 嗱。所以咧，嗱就係話啦，如果你真係已經入咗紙申請移民嘅話咧，唔需要太擔心咯。我即係話，只要嗱，不過當然啦，你要有一個開放嘅心態，就唔好諗住去到我仲要，中國人越女士嗰啲，忘記咗佢，因為你宣咗誓，你做咗， 你效忠美國政府㗎嘛， 就唔好似而家咧，我喺美國都見到一啲咧，嗰啲大中華膠咧，尋找他鄉的故事啊，背住一個音一個打， 即係嗰個文生啊，即係差人鏡嗰個文生咧，佢咪冚家移民咗美國㗎咯， 係啊，打曬 spotlight， 然之後個剪影嘛，我喺嗰邊受盡美國人歧視，我話俾你知啊，如果你俾人歧視嘅話，就唔有15万年薪，就唔有40万年薪啦，點解？人哋真係能者居之， 係 呢個。其實咧，一個人除咗揾錢之外咧，好緊要一樣嘢就係嗰個心態咧，好公平咧，你唔會咁多好祥和嘅。相對你唔好似香港咁咧，好多藍絲唔明白噶，點解大人都咁出聲嘅？就話其實就係覺得， 我真係唔係好明點解你走去嗰度話受到人哋歧視咧？我真係唔係好明白，你又要選擇移民去嗰度，又覺得嗰度受盡冷眼，即 係 呢個講法真係好奇怪。 好簡單啫嘛，好簡單啫嘛。揸車就懟到人跳一貼，中意享下安。話俾你知啊， 唔係啊，即係唔係個邏輯好簡單？我會唔會衝過隔離人哋間房，跟住話人哋歧視我？ 唔係因為咧，你 唔會衝入去人哋度好無端 端。因為你要明白一樣嘢咧，中國人係一種嗰種好奇怪的生物咧。佢離開咗一個危險險境之後咧，佢就會嘲笑留喺險境嘅人。 跟住如果有人想去爬去佢嗰度咧，佢就會一腳將人哋踢走，就好似香港而家某啲本土派一樣，佢只係俾人哋早嚟香港少少，佢就將後來者就踢走， 即係入 lift 咯，所以入 lift 咯，所以睇下香港啲 lift 咧。你發覺 close 嗰個掣咧係特別好快會磨蝕曬嘅， 係啊，呢個係啊， 我唔好俾你入嚟， 勁撳， 勁撳啊嘛！我嗱咁，我自從呢幾年去咗美國嗰度做嘢之後咧，我開始咧唔撳呢個掣，因為我要即係自己其實都要養翻成一種咁嘅即係種態度，即係其實一種即係凝住內，即係你想做世界公民嘅話，你就要學呢種嘢，你唔係話將嚟做，你或者排隊呢咁樣四個人排。四條隊邊個快邊個行，即係去嗰啲咁。話俾你知，呢啲外國人真係秒你嘅。 係 呢啲話，即係我唔係話以即係以外國嚟做標準，而係喂你要做世界公民，你要做真係做咗地球人。如果你仲依賴翻大陸聽特首講話，呢個冚家產話叫你翻大陸做生意，揾集講下。 哦，要翻大陸 死梗啊！ 我哋一定要，我哋遲啲都會講下㗎啦，因為我哋經常都接觸上面嘅嘢嘅。所以好多國情講嘅， 所以下次有機會，我想同阿大飛困下，一起講下翻大陸做生意嗰種嘅苦處， 係， 即係呢啲真係冇得頂嘅， 係 啊， 咁啊，實有好多苦處講嘅， 有多苦處， 咁啊，喂，今日嘅時間係咪差唔多啦？ 過曬鐘未？ 仲有四分鐘， 仲有四分鐘啊！ 仲有四分鐘咁多啊！ 台務咯，所謂嘅台務咯， 台務咁你再講下啦， 再講都唔係一個台，不過唔緊要。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咁我都仲係打炮打司令部嘅，唔好意思啊，就係入面張圖就係星期二得到。咁我我哋個香港網台安排成點啊 ，Commander？ 未 有回覆，得我哋再跟進啦，希望盡快有得喺香港網台度聽啦，因為好多人投訴，因為 YouTube 咧好多我哋國內聽眾係聽唔到 YouTube 嘅。 啊，我度 係啊，俾人 block 咗 YouTube。 係啊，我俾個意見大家，喂，如果國內有聽眾嘅話咧，可以 PM 我哋其中一個啦。咁我有啲神奇嘅工具可以令到你可以翻到場嘅。係不過硬件嚟㗎。另外咧，就係話啊，睇啲意見，個 YouTube 或者 Archive 都好咧，可唔可以唔好分三節？ 係。 同埋因為我哋分咗三節咯，我見到有時咧個次序咧係 A C B。對個 YouTube 自己亂， 咁唔好變咯，一條過咯， 一條過但係 好難喎，咁長個半 鐘頭， 我哋都係我自己都係咁嘅咋，可以㗎，因為你其實你要用翻嗰個角度諗下，我哋點去解決，係即係老實實嗱，呢個其實我哋 中間播歌咯，直播嘅時候。 你咪播 呢個再 brainstorm 下先， 即係可以播少少音樂出嚟。 三段， 因為咧三段，我嗱，如果你考量係廣告收入嘅話咧，咁 OK， 我明白。 我哋唔會有。 但係如果冇嘅話，我諗你問翻啲觀眾啦，即係聽眾啦，一定係一節過，爽好多嘅。有唔使再撳，唔係。如果你話 有時跳咗去第二度，你撳唔翻啊？ 嗱，呢個我哋一定要用個用家角度，我哋唔可以用我哋嗰個方唔方便嘅角度啦。我呢度當面講。 我諗諗呢個問題。 係要諗諗㗎，即係因為係咯。好嘛？ 啲聽眾聽完呢度反映下啲意見啦， 反映下啦，因為我哋嗰個互動咧都係比較少啲嚇，因為其實一路以嚟咧，我哋以前就算做節目咧，係有時發下猛疹嘅時候咧，啲聽眾先肯留下言嘅，平時咧就冇嘅。一到發言猛疹話要減時啦，咁佢哋先至會留下言啦。我支持你啊，聽咗你好耐，從來喺 Facebook 未演過嘅。因為點解我哋呢度講翻？點解我哋以前會話威脅要減時咧？咁老實講啦，係會減時。我哋唔係為錢，我哋求氣嘅。咁如果我氣嘅時候，我咪減時咯，好簡單嘅啫嚇。咁啊，而家依個暫時我都冇覺得冇減時嘅必要，因為而家我哋睇到曬數據，冇人隱瞞我哋，所以 即係你唔係懲罰聽，你嗰個係懲罰某台嘅方法嚟喎。唔係，咁你就變相都係懲罰咗聽眾咯。我就唔係好認同呢個方法嘅。咁所以咧，一路都係發生喺 Tony Choi 身上，就冇喺我身上應用。 係啊，咁所以你哋覺得我唔重要嘅，咪唔好聽咯，係咪好簡單啊？我又唔係為錢嘅，係咪先？即係免費提供咗，提供好多好多娛樂俾大家啦。咁希望大家有少少回應啫，係咪先？咁如果你話冇嘅，咁 唔係嘅，但係我覺得都多都好乖嘅。你講完佢會回應嘅。 係咁啊，咁啊係。 不過我真係想佢哋咧，俾多啲提問我哋。 是 即是挑我哋機，例如話對一啲，仲有做展覽要咩注意呢？其實好似我哋咁樣，我都冇講，未講添啊。去到嗰度隨時俾人剁到一頸血，點樣防止呢啲嘢呢？呢啲你可以問下隔離。 其實原本我都諗住計劃，即係講啲防身術，即係都未有機會好好整理一下。 有機會，大把機會啊！以後嚟緊好多時間。 嚟玩 推介翻先，嚟緊都係嗰兩句，都係嗰句，仲有兩個重量級嘉賓會嚟。 係。 有一個是 IT 界的龍頭，1983年已經住白熱，已經住渣甸山了，很厲害的一個行內的 top sales，而且會教人怎樣做 top sales，這個是真的，我想你給五萬元， 其實要收貨金開始了，即 是你給五萬元都買不到的，不過我們免費給你看， 我報名，我報名先，是 啦，但是給你們聽呢，大家都要給一點回應才行，你不可以沒法，說真的，我到現在我都可以隨時不做的，如果那反應太差，我索性接了它，費事派錢出街都沒人來拿，我真的是這樣的。 聽下Tony 咁講啦，呢個我都話頭先報咗名先啦，我都勁有興趣。 就快忙黨，唔係就快忙台咧，又就快 算啦。喂，另外仲有一個咧， 我話喂，老實講啦，如果啲觀眾唔俾反應我，我寧願忙撚咗佢，我都唔做。 係，咁而家都唔係好差啫。 咁另一個咧，另一個咧，另一個咧， 即係我要話翻俾大家知，我哋係隨時唔做嘅，係咪？因為我哋都 態度嚟嘅， 非常之忙。但係我哋喺咁耐 咁耐，嗱我哋 亦都抽 身，真係差開少少又，就真係有啲忙嘅呢排做嘢。所以就希望大家即系都 cherish 下少少啦。 系啊，我仍然系希望咧，我每个节目咧，每一次出节目嗰张图有1000个 share 嘅，1000个 like 嘅。但系咧，而家暂时做唔到啦。咁我唔怪大家可能未习惯，但系我系希望有。 嗯哼， 因为我哋系不断叫做绞尽脑汁谂啲嘢出嚟，同埋搵啲新鲜事物出嚟同大家分享探讨。我哋唔系嗰啲冇質素嘅節目嘛，如果冇質素，我唔敢咁要求。 同埋我哋即系我都咁讲啦，即系好似我自己出 trip 咁，有多时咧，我都系为咗呢个节目啊，或者其他节目咧，我都要谂下喺当地留意一啲细节，系即系带埋翻嚟，要嚟分享翻俾大家。咁其实我可以即 系你话好繁忙，唔得闲嚟咧，我会好唔开心，所以都会捉住你。 唔系因为咧， 就你时间， 因为有阵时录音，因为有阵时咧。我如果作為一個遊客咧，我可以真係唔使帶個腦咧，去純粹遊山玩水。但係唔係喎，只好要帶啲使命影下相啊，即係變咗要做翻啲嘢。咁但係即係我希望大家俾翻啲 feedback， 包括咩咧？問問題，我好中意大家問問題嘅，好冇？咁啊，分享下我哋啲意見啦。 好，非常好。好，咁今日嚟到呢度啦，差唔多啦。 好， 好， 好，拜拜， 下個禮拜見， 拜拜。